北京时间21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晚上9点，上海，我和亲爱的他在外滩留下最美的合影，我会一直记着这个时刻，在今后的每一个9点中。 100首歌里有100个回忆，100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。 我是程毅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，有音乐，有故事。 这里是 FM 98.2，北京青年广播，我是程毅，欢迎收听活力 Music。周末特别节目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，我想我已经习惯一个人生活，如果没法忘记他，就不要忘记好了。真正的忘记是不需要努力的，渐渐地习惯了一个人，慢慢地去适应所有的事情，慢慢地去面对身边的朋友。有些事不是你不想就不会发生，有些事你再不愿意也得面对。想哭的时候就看看天空，他会包容你所有的眼泪，就算你失去了所有，只要你还站在这片天空下，你就还有希望。我每天对着镜子努力地练习微笑，我把眼泪撕破我的伪装，不管怎样，就算是假装，我也要装得坚强，也要装得毫不在意。要知道越是没人爱就越要爱自己，岁月如歌，感情在经历了一番周折后又回到了原位，总是在迷茫中追寻，习惯了用沉默代替伤感，脸上的微笑不再坚强。一个人的时候喜欢静静聆听一个人的安静，喜欢一个人平静的情绪，有事没事一个人都能熬过去。没了爱情就没有烦恼和伤害，也不会那么的疲惫。一个人有时候很无聊，会望着远处发呆，喜欢把脑海里的一切都放飞，那些爱和思念。我已经和他说了再见，是再也不见，他不会再来纠缠我。当初我能为爱情放弃一切，如今也能为爱情放了你。所有的东西都有消失的那天，包括记忆。总有一天我会淡忘曾经的一切，不论是美好的还是难过的，都会随着时间而消失。我不怪你什么，我相信你爱我的时候是真心的。同样的，你选择离开我的时候，我知道你已经不爱我了。 不想去强求什么。对于我来说，没有爱情，在一起也就没有任何意义。一个人挺好的，不用每天都失魂落魄的守着手机等你的消息，不用再去伪装成你喜欢的样子做自己不喜欢的事，不用再有所顾忌，想唱歌就喝酒，想朋友就逛街。我还是我，还是那样没心没肺。我不想再知道关于你的一切，你过得好不好都不关我的事了。因为伤过就注定做不成朋友，又何必自寻烦恼。我会试着去忘记你，即使忘不了也没关系，因为真正的忘记是不需要努力的。没有你，一个人挺好的。我是声音，每晚都会温暖你。 我不想再为你哭了，当我们都已说好了，没必要去负责每个人的快乐。就当听完了这首歌，你有选择离开我的资格，舍得都已不算什么。雨过天晴后的天色，一切都值得。也许寂寞比较不适合，却给彼此拉扯。答应了我要很快乐，尽量唱着我们的歌，在你的世界我偶尔只是个普通的过客就够了。答应了我你会快乐，幸福当初随手可得，把眼这首歌，你有选择离开我的资格，舍得都已不算什么。雨过天晴后的天色，一切都值得。 这样转得慢，学着放得开，快结成伤疤的未来，请在脸上一股颓废的神态，我演了伤白终释怀，还念了无数段对白，爱爱爱，没有哭出来，学不留下来，没人看出来的悲哀，藏在指缝想都不明白，怎么听物是人非声也搞笑却挤不出笑容，可恶者怎么你还能刺痛我的眼泪，累积渗出一整边，这夜夜不掉的习惯像毒瘾难开，在黑白灰的世界只好依赖光线，这夜夜不掉的习惯灌满都是你流的依赖，安静了我的爱，养成这种习惯、啊、我演了伤白终释怀，还念了无数段对白，爱爱爱，没有哭出来，却不留下来，没人看出来的悲哀，藏在指缝梦魇想都不明白，怎么听物是人非整夜搞笑却挤不出笑容，可恶者怎么你还能刺痛我的眼泪，累积渗出一整边，戒也戒不掉的习惯 睡到大中午，头疼、无力、放空，挣扎起床下楼，迎面走来一对手拉手的老人。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，这才应该叫爱情吧。好多人都说想和我白头偕老，我也迎合别人说白头偕老。最后我们各自天涯，早已忘了这些许诺过的言语。可能会很难。关于爱情，我们都怀有期待，最后我们一直一直的失望，对爱情慢慢的淡薄。听好多人说爱我，最后他们又对别人说爱他们。客观来说，这是他们的自由，也是他们的权利。可是，我却有点无从接受，有时候都觉得自己挺傻的，在这个薄情寡义的社会人情里，竟然真的抱着真爱的想法寻觅感情。尽管我承认可能没有这样的爱情，可我也不愿放弃，我依旧愿意相信奇迹。我想要的爱情浪迹天涯，或者陪我在家。 安静的你，安静的我，谁先开头，你的不安其实我懂，这次换我为你主动，爱了太久，爱过太多，忘了初衷，谁在乎你有多贵重，我只要你能听得懂，不 中，你在我的眼中从来都不曾失败过。不需要你撑起这天空，只要你能双手包围我。我需要你给的并不多， 会把手揣进裤兜，走到玉林路的尽头，坐在小酒馆的门口。 分钟是没有

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。青年朋友们，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，开启全新奇妙之旅。 啊，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，我还没听够节目呢。 不用担心 ,FM98.2,AM927, 不止在地球，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。 给你好听和好看，突破时间地域，在你身边。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。 一天的忙碌过后，让音乐伴你入眠。晚安，活力 Music。 我想和你一起生活，在某个小镇，共享无尽的黄昏和绵绵不绝的钟声。在这个小镇的旅店里，古老时钟敲出的微弱响声，像时间轻轻滴落。有时候在黄昏，自顶楼某个房间传来笛声，吹笛着倚着窗游，而窗口大朵郁金香。此刻你若不爱我，我也不会在意。在房间中央，一个瓷砖砌成的炉子，每一块瓷砖上画着一幅画，一颗心，一艘帆船，一朵玫瑰。而自我们唯一的窗户张望，雪，雪，雪。你会躺成我喜欢的姿势，慵懒，淡然，柴的刺耳声，你香烟的火苗由旺转弱，烟的末梢颤抖着，颤抖着，短小灰白的烟蒂连灰烬你都懒得弹落。香烟随飞舞进火中， 冬夜多漫长，迷路的孩子，可及的家的模样，有雪有挂念，落幕的时候都喝醉，开心不语，伤心晴朗不语，阴天不语，坚强不语，脆弱不语，此时不语，更来不及。我在哪里？ 在哪里？我在哪里？我怎么能回去？我在哪里？我在哪里？这是哪里？我怎么能回去？我想还是选择沉默不语。 在渐渐模糊的窗前，每个人最后都要说再见。 讲的故事是让你懂得珍惜，从失去我开始。从前一直觉得难以忘记的是过往，如今想来过往并不难忘，难忘的是当初义无反顾的自己，那个把什么都喜欢给对方的自己。就像你很久以前就知道和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十年后陪伴在你身边的人一定不会是这个人，但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对这个人好，因为除了这个别无他法。而后的许多年，你会遇见另一个人，你们会窝在沙发上看电视，互相抢着遥控器。你可以为对方回来晚的时候熬夜等着开门，而这一切都是你曾经想为那个人做的，但很抱歉，那个人没这个福分。你也许会有一点难过，毕竟你给的这些好不是谁都能得到，也不是谁你都愿意给，但人家不珍惜有什么办法。很多时候对方之所以不珍惜你，就是因为你给的太多了，显得很廉价。很多人都是在拥有这个人的时候不珍惜，失去了才觉得可惜。所以你没必要觉得抱歉和遗憾，受损失的是对方，并不是你。你也许教会了对方很多，但最后一刻，你也让对方明白了什么叫失去，什么叫不可挽回。不管什么时候，你都要记得，酒要喝醉，话要说少，爱就爱个够，走了就别回头。我希望能击垮你的不是感情，也不是生活里的困境，而是迎面而来的爱情，把你打得七零八落。这样起码你会幸福很多，也希望再让你掉眼泪的原因不会是因为爱情。若是最后所有的深情都被辜负，孤老终身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吧。可话虽如此，谁都想要一个完美的伴侣，但世上就没有完美的事儿，只能随缘。有些事想开了也就那么回事，那个人大概就是你躲不过的一场雨，湿了眼睛也湿了心。可是凡是雨都会停，乌云也会散，你跑得远一点总能绕过这个人。总有一天回头看时，像没经历过这场伤心一样。无论你经历的事情是喜是悲，无论你以后遇见的人是好是坏，这些人总能教会你一些事，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。所有你曾痛苦过的事儿，最后都会笑着说出来。晚安，各位听众，我是正义，每晚都会温暖你。 有一些话从来没说，以为不说也懂得，我